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啊，今天我们哥俩呢也专门是带了我们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迷藏乐队。 哎，他们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先来听一听他们都喜欢专辑当中的哪一首歌吧。 大家好，我们是迷藏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韩宇。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首新专辑当中的《老实先生》这首歌。这首歌上一张专辑里我们曾经收录过，当时是以一种布鲁斯摇滚的形式展现的。这次呢，乐队把它重新编曲，玩成了一种老式的 boogie woogie 的感觉。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整个编曲到乐队成员的演绎吧，都达到了一种近乎于完美的这种状态，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迷藏乐队的鼓手吴志军，我给大家推荐我们新专辑中的《迷雾》这首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传统的 slow blues 风格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生机盎然，你的眼神。 来，欢迎迷藏乐队的二位老朋友，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迷藏主唱韩宇。 大家好，我是迷藏乐队的吉他手魏巍。 又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了。S2位， 大家好，我是二位的老朋友洪城，还有李亮，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魏老师是吉他弹得非常厉害。 提到咱们这个新专辑，应该是策划了，包括运筹帷幄了很久吧？ 四年多。 四年多。这张专辑一共咱们是几首歌？ 还是十首？ 十首歌。然后刚刚你们都每个人都说了，说自己喜欢的一个歌。如果说今天让二位来说，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你们俩要是能推出来的话，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 那就还得是专辑同名曲呗。 专辑同名曲啊， 对，《上帝不爱布鲁斯》。 上帝不爱布鲁斯， 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有意思。 也就是一点小调侃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一开始有这么一个创意，然后我跟王征呢 就是聊了挺长时间的。我们俩晚上他正好在那个云南巡演呢，我那时候在珠海呢，然后我们俩就微信啊就联系，聊了好得一个多小时，就这事儿来回来去说，然后呢最后就还是决定要叫这个名字，就是说你说要开玩笑的话，就说哎，上帝给我们托了个梦啊，给我们托了个梦，然后就是要表达一下这种对布鲁斯音乐的一种热爱吧，一种怀恋那种感觉。然后我说那我们写一个歌得叫什么名字才能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就我觉得还是叫上帝不爱布鲁斯比较就有一种力量吧。 对，而且他这里还其实有一个层面，就是布鲁斯这种音乐现在它会变得越来越小众 啊。不会吧，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布鲁斯这种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些布鲁斯原来是美国主流的音乐，然后到现在慢慢会变成一个文化标签，然后并不是老百姓每天都需要的那声音，然后大部分年轻人其实也会听得越来越少。因为在美国我问过他们，其实我问的是所有的人里头基本没有听就是布鲁斯的。 我记得上次那个迷藏乐队你们一起好像去了一个芝加哥之旅，对吧？ 啊，对对， 你们当时去了孟菲斯啊，应该是一条线，一个寻根之路，是吧？ 对对对 对, 对，你们这个当时整个我知道你们应该是在美国应该有些布鲁斯的这些大师艺术家跟你们有交流，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反正我们一直玩这种音乐嘛，所以就特别想去他那个发源地去看一看那个音乐在那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现状，然后基本上把那些美国的那些跟布鲁斯有关系的很紧密的城市，你像密西西比什么德州啊芝加哥这些地方都走了一遍，孟菲斯什么的都走了一遍，反正给我的感觉确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种音乐在美国其实就是比较衰落的一个。 那感觉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就之前有部电影就爱乐之城，当时那个男主角因为他玩爵士乐嘛，后来其实很多的那种老的爵士酒馆已经都关业了，都做成别的了，然后他穷尽其一生，然后最终去想要经营好一家，其实也慢慢的也在最后他也把这家酒吧给卖了。 他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音乐跟这个时代确实就是在脱节，这就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音乐它走这个下坡路，它就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过程。因为你看大部分，因为你像布鲁斯这种音乐，其实如果我要是比如说我把自己想成为美国黑人的话，尤其我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其实我不愿意去听那些作品。首先那些作品都是特别农民的那种状态， 而且挺苦的，当时 对，挺苦的，反正虽然也是苦中作乐吧，但是那必定是，其实我是不愿意去听那些东西的，我更愿意到一个城市里听那些更摩登的东西，比如放个比如70年代60年代已经没什么人，其实那会儿已经开始没什么人听布鲁斯了，就是这种放个某趟那种的，后来 Michael Jackson 什么的，那现在当然就是中国都有嘻哈了，美国就更不聊了， 对 吧？其实都是这种很时尚的东西嘛，所以这我觉得是一个，虽然有点遗憾吧，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 但我看之前我们微博上包括有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小的咱们的专场，我看也还是有很多人来关注的。我看你们一起合影，大家也都还挺，还有一部分 啊，对，那 真正关注布鲁斯，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小众，小众他不是也得有一众？ 但是这个是不是小众的粉丝都很忠啊？就是。因为 铁粉， 对，铁粉，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大家关注的少了，那同比证明就是能够坚持这项音乐的人也会在慢慢的减少，所以说这个对儿少了，大家的关注度也就更忠诚嘛。 可以，可能还是一个就是现在听音乐的人他越来越分的 精细化， 对，更细，对，细 细 分了， 细分化， 对， 粘性也更高了。不像以前也没什么目的，反正就是瞎一看嘛，挺热闹的。现在这人都吃过见过了，所以他就开始，我到底想，比如想吃什么派系的菜什么的， 就越来理性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新专辑的话，整个的啊风格有没有说做一点改变什么的，或者用一点新鲜的元素？这边， 这应该说更布鲁斯了吧？ 更布鲁斯， 对， 这张 反而做的更复古了，是吗？ 我们争取让它再小众一点， 就是做到纯布鲁斯，我们 差不多百分百吧，有这么一个 就纯粹干脆一点。 对。 但是我听着里边那个标志性的吉他还依然在，是吧？SRV 老师的吉他。对， 那我们到这儿了，我们也正好呢要有段时间，那我们来听首歌吧。第一首听哪一首？ 上帝不爱布鲁斯， 上帝不爱布鲁斯，来一起听一下上帝不爱布鲁斯。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今天两位老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迷藏主唱韩宇。 大家好，我是迷藏吉的魏巍。 刚才听完那首歌，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是不是这个？我知道你们这张专辑的文案我看了，里边有两个大师参与了这个专辑的，好像是有一个是亚裔的吧？ 对，有一个日本，有一个日本人。 日本，他是属于这个，在这个布鲁斯界算是个什么地位？ 他现在绝对是在芝加哥这个布鲁斯钢琴里的，就是一线里的一线。对，基本上就是顶级的那个顶级钢琴演奏家。 刚刚入驻的那个名人堂 是吧？ 太厉害，太厉害！ 就唯一的亚裔， 对，绝对的大师。 我刚才看你之前介绍的那些文案当中有说这张专辑是同期录制的，是吗？ 对， 就是一遍这样就出来了。 对，反正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然后 一起 对。 这种状态还是很过瘾的，那就是其实很多当时现场也会带一点即兴的东西，然后就录进来了， 就基本都是即兴， 基本都是即兴， 基本都是即兴，就是歌的结构，那当然是都已经 不变的啊。 有没有感觉这个弹特别好，突然没录上？有没有这个？ 其实同期会有这种遗憾。我记得哪一首有一首歌，我觉得我那 solo 录的还挺好，但是乐队其他人他们觉得他们那部分有点小问题，那就只能再选另一套。 另一套。 因为我就做过这种晕的事儿，我当时帮一对 没录就是吧？ 对，我当时帮一歌手录音，我当时忘了摁了， 结果人唱的最好。 对， 然后你还就是那个你这个有点小瑕疵， 对对对，再录一遍。 对对对，你不能说， 不能影响人家心情，对吧？ 对对对对。他其实这么说，你看他说，魏老师，我觉得你弹的还能下一遍更好， 其 实还没录上， 你还能再超越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真有一回，就是哪首歌来着？录完了，结果 设备的事， 录音师把那 没了， 把那歌给弄没了。 哦，这太残酷了。 我们用了一天时间录出一首歌，都挺满意的。后来我们晚上出去吃饭去。回来之后准备再录明天，就是要排一下明天的那个事儿，那个歌，结果我们这录音师反正操作也不是出现什么问题吧，然后来说那个 好像就是上帝这种， 就是上帝这首歌，说那个 我天呀，上帝 这歌好像没有了，我靠！ 哎，不过有的时候或许这个音乐就是这样的机缘啊，就跟这个即兴演出似的，就是 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歌我们只有到现场能够听到的有一些特殊的版本，更何况布鲁斯这种本来就即兴度很高的，就是可能每一场演出每一场精彩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啊。 是 我刚刚听那个之前听李亮说咱们这一次不光手机首发专辑之后，然后全国也要开展一批好多城市的巡演是吗？ 对对对，差不多20多个吧。 哦，我们第一站的话是去哪儿？ 第一站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啊。 对，后面我们还要演的应该是11月份吧，广东有4个城市。 现在是11月初嘛，广州有4个城市。 对，11月9号开始， 九号到十二号4个城市。 对， 从广州开始啊， 广州、珠海、惠州和 东莞啊，广东的这是就过2天马上就开始了。 对对对 对。 然后其他的一些城市陆陆续续，然后咱们就顺再从广州往回折是吗？ 不是，我们就先回北京。 先回北京。 对。 哎，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咱们一开始要先往这个南边走？ 跟季节吧，跟季节。 哦，原来如此，顺便旅个游是吧？ 哦，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去避个寒气是吧？ 就那个可能是更适合一点。 嗯。 然后明年我们第二轮的时候再做很多这个中部的城市， 中部城市 包括江浙的或者西南啊、成都啊、西安什么重庆这些。 对，我觉得韩老师你们启发了一些这个乐队的巡演，他们可以根据季节。 对， 哦，那12月份可以安排一个三亚的演出。 嗯，对对对， 避个寒， 很舒服。 然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巡演，具体的一些咱们巡演的站的话，我们在微博上会有 预告， 有预告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想来看迷藏的咱们的巡演，包括看现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迷藏乐队的微博。 对， 搜什么名字来着？ 就 迷藏乐队。再想了解咱迷藏乐队的演出，特别简单，搜4个字“迷藏乐队”就能找到我们了啊！然后关注一下演出的具体细节。说回来，咱们再聊聊新专辑吧。当中说了有2位大师在我们的那个专辑当中参与到录音。 对，还有一位大师。 对， 嗯， 那位大师是， 那位大师是口当代的口琴大师。 口琴 啊 ，Billy Branch。 哇， 他是，就是有一张他们吹口琴的会都知道，就是当时有4个人就合在一块儿出了一张非常经典的布鲁斯专辑，他就是其中之一。 嗯， 还健在的 哦。哎，我知道有一个以前看那个布鲁斯历史这边有一个什么浑水乐队 啊 ，Muddy Waters。 哎 ，Muddy Waters， 他里边是不是有个吹口琴的？ 啊，对，他的乐队里 好几任， 对，因为 好几任是吧？ 对对，芝加哥嘛，所以芝加哥乐队必须得有口琴是吧？ 那个就算什么级别？ 谁？ 就是像我 Muddy Waters 他们那个 啊，那是顶级， 就顶级 啊，他们算顶级。现在应该健在的都是像你们这个应该算是唯一的 顶级的，对 对 对对 对。 但我真的我听了这么多首歌很少见到就是有口琴的，就是 你听得少， 我听得少，你得原谅我，我只是个爱好者，我没法那什么。 对对对， 但就我知道有口琴，但是真正我是在听歌里边听到的就比较少，就是我能听，包括现在有一些乐器像小号，就是现在在有一些爵士乐队里边你也找不见，尤其现场演出，哎，我说今天 我 号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国内是不是这个吹口琴的少。尤其是 我小学时候还学过呢。 不是，你学那不对，人家是布鲁斯口琴 啊，小的那种。 他的那个口琴，其实他那个音是布鲁斯那几个音。 不是，他也是正常的音，但是他们会有自己的技巧，然后能出来那个。 是吧？他应该是有5孔的吧？ 是10孔的。 10孔啊？你说吹的是10孔，不是那种小的吗？ 不是那 小 的就10孔 啊，小10孔的是吧？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不会吹口琴，我拿那个所谓的布鲁斯口琴一吹，还是民谣的那个味道。 哦，他能吹出那个音吗？ 他是有技巧的才能吹。 压音 啊，对 那些。 哦，他不光是说，比如说那个降西啊、降咪啊之类的。 啊，他能吹出12个音来。 啊，都能吹出来。 对，他有超吹，然后有压音什么的，反正他们的技巧。 对，因为我不会吹布鲁斯口琴。 我现在连口琴也。都能吹响， 对 啊， 但是我特别喜欢听，因为我知道那个有的那个电口琴特别好听。你是不是我听好是不是老的那种布鲁斯音乐，它里边老出现那种口琴，就是呲啦呲啦的，它是不是电口琴？ 哦，它就是它有一个那咪嘛，就是他们就是麦克风， 嗯， 他拿着麦克风，然后这边吹那口琴，最后会湿，然后通过音箱，口琴有自己的音箱，跟吉他一样， 哦， 它有自己手箱的。 它是加效果器了， 对，他们也会湿的，跟吉他一样， 我能感觉到那个。 对， 哦，这个听起来， 对，其实这个也很高 高的。但是现在你要说跟很多人说这个，有很多现在音乐课都少，年轻人可能觉得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一件事。 对，咱们都是老人了， 而且现在你们刚才说那个说年轻人现在都干嘛？我看都拿个手机做那个什么模拟器呢，他们都玩这个。 是我见现在你看咱们那个林川，他不玩那个电子的那个 iPad， 这、是不是现在年轻人 电子乐？ 对，就是拿那个手点那个键。 啊，对，现在就 那个电子音儿， 现在就是那个错，就是很多那个 DJ， 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还算新东西了吧，他们都已经不玩了，都出那种模拟的搓碟，他们都少不愿意搓。 是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挺极端的一个人，我觉得如果那叫做音乐的话，那我们练那些吉他白练了。 啊，他们叫其实严格一讲，他们叫二度创作。 我不知道魏老师怎么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让人就没有人味儿，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做出很炫技的东西，你能做出来，那比你人弹要好得多。你尤其是键盘手知道啊，那些 MIDI 的东西很厉害的啊。但是我觉得唯一一个，我现在还让我觉得特别喜欢音乐，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有乐队的存在 啊， 因为乐队是人弹的。 对，这种人味儿的是你那个电脑模仿。 对， 至少现在吧，我认为。 对， 未来科技再大发展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 对， 但人的这个情绪是电脑还没法模仿 啊！对， 因为你其实你整个演奏的过程就是耳朵听到那个声音，然后脑子在分析，在支配肢体，它是一个环闭环嘛，一个环路嘛。这种其实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这个当然没准以后都能算出来。 但这个 真是没法说。 但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说是人脑应该是一个更精密的计算机，而且它尤其是 啊，对， 魏老师说的这个情绪化的东西，这个不太容易，我觉得 很难。这个 像那个， 就起码我觉得电脑就是咱们是喝点酒这个状态，应该是模拟不出来的。 反正我知道是人工智能已经把那象棋手都灭了，是吧？那什么围棋手是吧？都灭了 啊。那个有好多固定的东西， 对， 他那 什么阿尔法狗， 其实就是那数学嘛，就是 对， 艺术的东西很难模仿 啊。对，我觉得以后可能如果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我觉得只能剩一些搞艺术的。 就是 他们还有工作。 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也能把技术模仿，我们就可以退，人类就可以退休。 我觉得主持人可以退休了。 我这么有人情啊，对，艺术都没有了，我肯定比你先退休。 反正咱都得退休。 应该是模仿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很随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按一个套路弹这个东西，我们都是这么弹，结果他这么弹的时候，突然间刺激了我一听，我就不想这么弹了，我马上就弹成那种。你这电脑你根本没法算，是吧？这个随机出来， 他不会见风使舵。 对， 他一下这出来，马上这就带给你一种 互相感染， 对，一种新的就听觉上的感染。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布鲁斯音乐它有更大的魅力的地方，就是真的是随机性和即兴度太高了，所以说看现场一定很棒。哎，我今天要问了，因为时间快结束了嘛。我们帮大家来问一下，就我们新专辑当中，你们觉得即兴当中最好玩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哎，其实无所谓，这块你就推荐一 首歌。我要做一集的时候，我最爱玩的就是那个叫《迷雾》的那首歌，慢布鲁斯。 那个是更有味道，是吧？ 就是它是一个 slow blues， 然后其实如果你 还能加东西， 你会弹吉他，你会 对，是不是作为吉他手来说，这个慢越慢是慢是比较就是因为味道不好出嘛？慢是不是就是属于作为一个吉他手是很难，就是比如他功力不够的话，应该很难出感觉的。 从某一个层面是这样，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可能不是特别好控制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要去经过练习啊，或者聆听啊，模仿什么的，然后慢慢才能找到那个感觉。 像刚才这首歌，你是哪？我觉得去年还是哪年？好像咱们就这个歌已经就我听过了。这首歌 2015年一月份，就是 对， 实际上2014年12月份推的这单曲， 哦， 2015年给那个收录到一个那个通俗歌曲那特刊里面。叫什么年终特刊吧，还收进去。 那这次的这个香泽兰的这个是之前的那个版本吗？ 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 那这一回跟之前是不是又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改变什么的呢？ 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就是而更都市布鲁斯的那种感觉。 哦，就跟之前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原来那个有点摇滚版的那种劲儿。 我觉得这个咱们朋友们可以找一下之前版本和现在最新的版本来听一下，你就可能找到布鲁斯音乐当中最有魅力的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听布鲁斯音乐还是要去到现场啊。最后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香泽兰》这首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迷藏乐队的新浪微博，来看看他们的巡演的计划。如果有机会的话，